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进行机动车排放污染定期检测的，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每超过一个检测周期处500元的罚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三，农历2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和地面符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降水会影响到节前的交通出行，外出请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气温明显下降，体感阴冷，请您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因为今天有降水，所以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车行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车多，北二环东二环北段的东直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车多，流量大。 长亭外，古道别。 唱念之间，品味大师传奇的一生。近日以展现弘一法师李叔同跌宕人生为主题的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即将登上京城舞台，这其中融入了哪些元素，又将如何展现这位既是才子又是高僧的与众不同？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就带您先听为快，感受弘一法师的不凡经历。李叔同从教期间有一个得意门生是著名画家，对中国绘画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您知道是谁吗？ A. 傅抱石， B. 丰子恺， B. 潘天寿。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在电波中走进弘一法师的传奇人生。那么第一道题呢，就是弘一法师从教期间有一个得意门生，是傅抱石、丰子恺还是潘天寿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的戏票2张，带您去现场感受弘一法师的才华与智慧。来，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9部歌剧唱响国家大剧院歌剧节，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已经成为北京歌剧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年的歌剧节将于4月13号揭幕，在为期105天的时间里，4台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剧目和1台歌剧音乐会将陆续亮相。此外，中央歌剧院、湖北省歌舞剧院、宁波市演艺集团等也将携新晋创排的力作先后登台。 与此同时，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的歌剧主题普及教育展览、周末音乐会、歌剧电影展映等活动，也将带大家领略歌剧艺术的魅力。清明小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好看的演出也不少，我们来为大家搜罗了一下。话剧《窗前不止明月光》今天开始登陆九剧场，全剧由开心麻花团队改编自英国喜剧大师雷库内的作品，曾获得英国戏剧最高奖项劳伦斯·奥利弗最佳喜剧奖。作为一部有典型喜剧结构的搞笑剧，本剧剧情缜密，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虽然是一部国外改编的作品，但其中依然能够嗅到浓浓的麻花味儿。演出将持续到4月8号。另一种风格的话剧只不过是世界末日，这部剧今天开始在鼓楼西剧场亮相。它讲述了一位作家漂泊12年后重返故乡，想要告诉家人自己即将离世时发生的许多故事。法国作家让·吕克·拉高斯的这部作品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这是一个不常回家看看的浪子和他那些说不出口的爱的故事。再来关注一场经典音乐会，2018张信哲歌时代2北京音乐会明晚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出道多年，张信哲一直被称为情歌王子，从爱如潮水到爱就一个字，这其中流逝的不仅是时光，还有很多故事。这一次张信哲要和莫斯科交响乐团合作，情歌王子的怀旧重温场也可以感受一下，音乐会只有3场。那么以上的2场话剧和1场音乐会我们为大家查询过了，还有余票。再来关注清明小长假期间可以了解的一些展览。岁月下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昨天开始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彼得下宫又称彼得霍夫宫，位于圣彼得堡西约30公里的芬兰湾，及办公礼政、皇室生活、仪式庆典的众多功能于一身。为了增进中俄文化交流，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的243件珍品将集中首次亮相北京，文物涵盖了生活用品、油画、瓷器、雕塑、衣物等类型，其中宫廷画师笔下的彼得下宫交响曲喷泉、大宫殿肖像厅内景等作品忠实地描绘了这座俄罗斯宫廷建筑的曼妙风情，解开俄罗斯皇室的神秘面纱。展览持续到6月10号。予所收蓄永存无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昨天也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展了，展览持续到5月6号。展览中近代陆机的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而隋代的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另外还有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的朱上作帖等等。由于不少珍贵文物还处于休眠期，所以一部分展品呢会以复制品替代。而就展出的真迹来看，被认为是李白传世唯一书记的上阳台帖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乾坤清气邓福兴画眉作品展昨天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邓福兴早年从事美术创作，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打交赞》等作品深获好评，后来潜心治学成为我国第一届美术学博士，在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方面都有较大影响。近年来老先生又重拾画笔，所绘的梅花一改古人多曲折枝的画法，着重表现梅的冰清淡雅。这个展览时间就比较短，直到4月8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清明小长假期间前往参观。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美国航空航天局计划开发一种名为火星风的火星探索装备，希望拓展探索的范围。按照设计草案，火星风主体大小就像是一个大黄蜂，配备了传感器，能无线连接，翅膀类似蝉翼，可以扇动和扭转。它的好处包括尺寸小，易于搭载，移动灵活，能接近现有探索设备无法进入的场合等。这个火星探索装备将是美国航天局获得一个探索火星的全新视角。现在使用的火星车速度慢，众所周知，好奇号火星车6年前登陆火星，迄今只走了18公里。 清明小长假打算去日本旅行的朋友注意了，日本奈良公园昨天发布了游客投喂动物的安全贴士，避免游客在园中投喂放养的鹿时被咬伤。奈良公园地处奈良市东部，是赴日旅游的热点之一，尤其以游客投喂园内放养的鹿而著称。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亲密的接触，导致一些游客会被咬伤，所以奈良公园提醒游客投喂的时候动作要快，不要挑逗，以免鹿被激怒而攻击人类。如果食物已经投喂完了，要及时的伸出手向鹿来示意一下。美国洛杉矶格伦戴尔市新开了一家自拍博物馆，讲述自拍的历史、文化和技术。其实自拍有着惊人的悠久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人们开始艺术创作的时候。博物馆展厅挂着多幅名家的肖像作品图片，包括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荷兰印象派大师梵高的自画像。展厅的一角，三个被刷成蓝色的大卫依次排开，手中拿着粉色手机摆出自拍的姿势。这个自拍博物馆开放两个月，5月31号关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饮食意识也提高不少。在澳大利亚，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是素食主义者。根据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女性加入到了素食大军中来。根据最新的数据预测，到2020年，澳大利亚纯素包装食品的市场总值将达到 2.15 亿澳元，它将成为全球素食市场增长速度第三快的国家。尽管如此，还是有专家认为，完全把肉类剔除出日常饮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为对食物有限制的话，就无法获得全部的营养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4月5号4点13分将迎来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这个时节，桃红柳绿，溪河泛碧，吐故纳新，春和景明。保健专家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以养肝为主，可以多吃一点柔肝养肺的食物，比如荠菜、菠菜、银耳、山药等等，也可以多出去走走，登高望远，陶冶性情。清明小长假就要来了，假期期间，公交集团将先后开通12条清明扫墓专线，方便市民踏青祭扫出行。这些专线由市区直达温泉墓园、太子玉陵园、通惠陵园、天慈公墓、八达岭人民公墓和八达岭陵园等6个陵园墓地，每天增配100部旅游大巴。此外，公交集团还将在清明节期间开通市区往返凤凰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世界地热博物园、南海子公园、慕田峪等景区的10条节假日专线，具体的线路设置您可以在公交集团的官网上查询。为方便乘客出行，今天和假期最后一天4月7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北方向的列车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末班车时间由23点15分调整为23点45分。延长运营期间，京港地铁将加开临客，方便乘客出行。另外，从4月13号开始，恢复每周五、周日夜间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的安排，请大家安排好行程，合理出行。圆明园第23届踏青节昨天正式拉开了帷幕，市民可以在满园春色、鸟语花香的圆明园踏青赏景，欣赏网红黑天鹅的优美身影。踏青节活动将持续到5月15号。圆明园上周刚从戒台寺移回两棵古丁香，目前已经含苞待放。为方便游客游览西部景区，园内将开展关注微信公众号免费乘坐西部电瓶车活动。此外，4月15号开始，圆明园还将举办昆曲宫廷昆曲嘉年华，以体验课加演出加讲座的方式开展昆曲身段体验、昆曲妆容体验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您可以关注一下。为了缩短游客购票入园的时间，降低公园区门区的安全隐患，北京植物园从昨天开始正式开通公交一卡通刷卡入园通道。游客只要手持公交卡靠近北京植物园门区的刷卡机，听到提示音就是刷卡成功了。老年优待卡、残疾人卡都能在刷卡机刷卡正常使用。一卡通入园的收费标准和公园门票一致。桃花节期间北京植物园门票10元，目前只能购买全价票使用。 唱念之间品味大师传奇一生。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奇才叫李叔同，他相貌俊秀，才华横溢，二十文章精海内之时便是著名的风流才子。他精通绘画艺术，从教期间有一个得意门生是著名画家，对中国绘画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您知道是谁吗？ A. 傅抱石， B. 丰子恺， C. 潘天寿。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这熟悉的旋律和唱词响起，很多人可能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吧。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初的歌曲，经过百年的洗礼之后依然脍炙人口，而更多的人因为这首歌而熟知了李叔同这个名字。这个前半生风流才子，后半生一代高僧的传奇人物，应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那么为了纪念弘一法师李叔同皈依佛门100年，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即将和京城的观众见面了。这部剧融入了哪些元素，又是怎样来讲述李叔同谜一般的人生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位传奇人物。来请出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的编剧导演洪秀。您好洪秀。 你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我们节目的特邀嘉宾文化学者梁盼。梁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二位今天呢，这个联手哈，一块儿来介绍一下这个弘一法师，这个人很有意思，而这出跨界融合剧呢，也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么曾经有人这样形容李叔同，说他是半世文人半世僧。当我们称他为弘一法师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从1918年他真正皈依佛门开始哈。那么到他人生最后终结的24年的时间，那么这部剧呢叫做《弘一法师》，那如果是说，以不是李叔同，而是弘一法师这个名字来称呼他的话，那说的是他就只是这一段的经历吗？洪秀？ 不是，其实他出家是1918年，然后一直到他圆寂是1942年这一段，但是我的开头是从他的圆寂之前，就是那个。弥留自己，回光返照，其实回顾了他的一生。 一种倒叙的手法哈。从那个时候开始讲。那么主要是讲了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经历，您把这个故事的梗概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有两条线，一个横的，一个那个重的。重的就是基本上是那个以佛，是那个等于是那个把他的一生贯穿了。就像一条龙一样，就是这是龙的身子。然后我是把艺术，就最主要那个茶花女，就中国话剧奠基者，把它作为点睛之笔，然后融入了。最主要是这两大块。然后至于他那个绘画和那个书法呀，包括音乐什么，就是那个我是略过去的，但是提到了。 毕竟一部剧的容量有限哈。那么重点一个是他作为弘一法师 对 这样一段经历，还有一个就是他作为这个叫中国话剧第一人，有这样的称呼是吧？ 对对。 而且他在这个不但是引进了茶花女这出戏，而且他亲自还这个扮演了 茶花女是吗？ 对对对，演了个茶花女。 所以这段这个经历也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说的是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想这个梁盼先生，您对于李叔同这个人肯定很熟悉了哈。 嗯， 也有很多要说的，也说起他，因为实在是就是内容太丰富了。那么对于他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说他是这个弘一法师的话，大家就有的人会说他这个是他一种人生的这个必然结果，但是有的人就会比较惋惜哈。那么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最后这样的一种人生经历，您怎么看呢？ 说到这个弘一法师啊，我刚接到这个咱们编辑的这个邀请的时候，有我第一瞬间是我吓了大跳，为什么呢？ 啊， 这个人呢，他是1880年出生的， 嗯， 他比我大100岁，正好大100岁， 一个圆的。 然后呢？ 看来你是1990年啊出生。 我是1980年。 80 他是1880年。 对不起，我又算糊涂了。 然后呢？他是在1918年38岁的时候出家。 嗯。 今年呢？ 100年。 刚好是100年。 嗯。 2018年。 是。 他38岁出家，我今年也38岁。 你来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 嗯。所以呢，我就想的话呢，这个，他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嗯， 有那么一点切合的地方，就是压力太大了之后会怎么办呢？我们在想压力， 嗯， 我就在想压力。其实有些人觉得他没有压力， 嗯， 但是我总觉得他是有压力的， 嗯， 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出家不像那个什么，有的人是被迫， 嗯， 家庭的变故啊等等， 甚至恋爱婚姻， 对对对， 他是主动的选择， 嗯， 他是主动的，确实。但是呢，我仍然认为他有压力的，他有一个引号的压力在了里面的，啊。 这个压力也可以理解成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很高？ 嗯，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来，洪秀，如果要说话的话，对着我们话筒好吗？ 啊，好。 他是这样，就是洪秀老师哈，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人呢，他一般有两个路数，一个是人文主义的路数，就是一个积极的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啊，走儒家的那样一个路数啊，治国平天下的那个路数。还有一种的倾向呢，就是这个自然主义的倾向。 嗯， 这个自然主义的倾向呢发展到极致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弘一法师的这样一个出路了，就是这个出家了。 嗯， 但是呢，这个自然主义的倾向他并不是就是一定说啊，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人文主义的那个倾向呢就差。很多人说这个自然主义的倾向呢就是一个颓废的东西啊，自然主义的倾向很多时候都引导到颓废这一条路上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洪秀老师，您这个是这个写这个弘一法师的时候，关于他这个自然主义的倾向走向这个出家这条路的话是怎么样一个想法的？我也在琢磨。嗯， 说到弘一这法师啊，在这个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发展史当中，弘一法师李叔同都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是最早把西方的油画、钢琴、话剧等等引入国内啊，而且呢，他自己本人又以擅长书法，哎呀，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绎而驰名于世。所以就是他在我们国家近代的文化、艺术、教育、宗教等等领域贡献了很多个第一，也算得上是卓越的文艺先驱了哈。而且他爱国的抱负和义举更是贯穿了他的一生。那么所以洪秀做这个戏肯定对于李叔同他这个人你会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嗯，但是就是我想哈，先顺着刚才这个梁盼老师说，这个对于这个戏的更深入这个探讨我们稍后再进行，我们先把这个戏大概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吧。比如说这部戏它是被称为这个跨界融合剧，它为什么叫跨界融合，跨了什么界，融合了什么，怎么会想到把这部剧搬上舞台？因为我知道其实这部剧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第6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首演了哈。当时是为什么想把它搬上舞台呢？ 当时我做戏的时候其实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就是我想从两方面来做，一个从 内容上，就比如题材上，我当时就是决定要做一系列的文化名人。 要做一系列的文化名人。 对，然后我是本来是想从民国做完以后往清朝，然后一直往前头做的，就是比如囊括了前头的二十四史。但是后来我做到民国这一块选择人物的时候，我选择李叔同是因为佛的那种无限大，我想我必须把第一个人物的起点定的就很高，然后我把这个人物做了以后，我做下面的人物基本上就是就是就比较说真的，就比较从技术操作上讲就比较容易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形式上讲，我就想不要做单纯的戏曲，也不要做单纯的话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洪秀导演呢，是北京京剧院的这个 编剧 导演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又是一出话剧。从您的这个工作和这出戏的本身来讲，就能够理解到一点融合的意思了哈。 对对对， 那您再接着介绍。 然后这个要是把话剧跟戏曲融合，其实最好的人选就是李叔同，因为第一他演过京剧，有这个元素，还有他是话剧奠基者，就是话剧和京剧的那个话剧和京剧，就包括昆曲的东西都有了，也就是他这个人物甚至就是唯一的一个最合适的人物。 所以就 方面讲， 就选中了这个他。 对， 那么到底这出戏是怎么跨界又怎么融合的呢？这个呢，这个洪秀昨天我们交流说有很多哈想跟大家说的，这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来跟大家说好吧。我们现在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好，城市文化范儿，一会儿见。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4月5日周四上午9点，技巧联合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高考志愿名师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赵金老师的讲座以思想严谨享誉全国，多年报考经验，案例丰富，讲解报考难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晶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本场讲座不容错过，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4月7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推出2018年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系列讲座第一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招办主任现身说高招，与家长线上交流，发布第一手招生政策官方信息，看招办直播，做睿智家长，进理想大学。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四月二十一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三，农历2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和地面符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降水会影响到节前的交通出行，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气温明显下降，体感阴冷，请您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今天呢有降水，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点02分，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目前呢，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依然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车流比较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部环路的东段双方向也是车流增长较为明显，其中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压力突出。联络线方面的交通压力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的京通快速、朝阳北路、姚家园路，南部的蔡湖营南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还有北部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万泉河路，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唱念之间，品味大师传奇一生。1913年，李叔同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育人，先后开设素描、油画、水彩、西洋美术史等课程，是他开了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的先例，带学生在艺术中遨游徜徉。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中国有了一批音乐美术领域的人才，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漫画家丰子恺。当时李叔同就发现丰子恺天赋过人，于是对这个学生极尽爱护。丰子恺也把李叔同的教育方式称为爸爸般的教育，表示李叔同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后来丰子恺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B， 丰子恺。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李叔同不仅精通绘画，对音乐也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敏锐，他所创作的送别至今脍炙人口。我们都知道送别的词是由李叔同所作，那您知道这首歌的曲子来源于哪个国家吗？ A 美国， B 日本， C 法国。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李叔同从教期间有一位得意的门生是 B 丰子恺，答对的朋友也不少哦。来，红秀给我们先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十八， 十八，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2018年，然后那个也是李叔同先生那个皈依佛门那个一百年，他是1918。 哦，所以选个18哈。 嗯， 来18，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18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送别的这首歌的曲子最早来源于哪个国家，美国、日本还是法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跨界融合剧红衣法师的戏票两张，您可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红衣法师的才华与智慧。来，大家加油吧，我们看一下第一道题第18位答对的朋友是老猫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呢，跨界融合剧《红衣法师》即将登上京城的舞台。李叔同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可谓是璀璨一笔，他的人生经历了哪些辉煌，又承担了怎样的转折呢？我们继续和跨界融合剧《红衣法师》的编剧、导演洪秀以及文化学者、特邀剧评人梁盼先生来聊一聊。那么刚才呢，我们前一节介绍到了这个红衣法师这部戏，这个舞台的表现是李叔同剃度出家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原点是他回光返照然后往前追溯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这部剧是一部叫跨界融合剧，洪秀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还蛮特别的。 一开始应该不是这个名字，因为当时2004年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的时候，因为头一天演第二天就要出报道，他们给的名字是边缘化创作。 边缘化。 2004年。 哦， 然后他们也提出来说是第一次那个话剧融入实验话剧融入戏曲元素。其实在这之前好多人都在做这两方面的努力。就是话剧里面的融入戏曲元素，或者戏曲元素里面融入话剧元素。但是好像等我这个红衣法师出来以后，包括林科欢老师就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田本向老师说是一个独创，因为他把话剧和戏曲融在一起分不开了。像一般别的那个融入其实都能摘出来的。 怎么个融入法呢？ 比如这一句话字数不一定很多，但也许就是比如十几个字，我也许就两个字是京剧的韵白，或者是有几个字是那个就是等于话剧舞台的那个台词处理方法，然后甚至有的是大白话，而且人物对话是他两个人之间的话也是转着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就是他说这种台词处理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说的另外一种，总之就是说，话剧没有这么演的，因为话剧演员他不会戏曲，而且也不可能在话剧舞台上说，出现戏曲的那个表演，基本上不是这样的，而戏曲也没有这么演的，因为戏曲 那他们说话吗？还是唱？ 说也有唱，然后唱的时候引用的是京昆当中的那个。现成的那个片段，就那个我是需要原汁原味的体现的。 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我还了解到这部剧整出戏是没有任何道具的， 没有，舞台空空，就像当年2004年那个报纸的评论，就舞台空空，唱作练打演绎李叔同。其实戏曲还有一桌阿姨，甚至还有马鞭，是吧？但是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就是让观众眼里面只有演员， 就演员依靠他们的这种身段，依靠他们的这种语言的这种功力来表现，是吗？ 对，就是其实演员那个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其实在我的观念当中，就是那个戏剧就是两种元素具备就可以了，一个演员，一个观众，其他的都可以 可以就除掉。 嗯，所以这个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大家看后的这个评论，比如王丽说，一个极简的舞台，一身朴素的衣衫，一部戏剧的时间，体会了红衣法师的一生。然后这个游离子说了，第一次被平静的述说打动，极简的演绎却给人极奢的视觉享受。虽然是极简的演绎，但是这个剧情呢，应该还是有这个转折起伏，会很有意思。你因为没有这些外界的元素，你就靠这部剧本身来打动人了哈。嗯、所以这样，洪秀先跟我们说一下，红衣法师这部剧，那你现在叫它什么呢？就是叫这个跨界融合剧。 对，现在叫跨界融合剧，因为你要说一个剧用那个边缘化创作，人就好像不是特别说什么剧啊，边缘化创作其实也可以。 所以我也注意到你没有说它是一部话剧，是吧？ 不是话剧，因为话剧演员演不了。 哦，来，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这部剧展现了李叔同的人生的哪几个重要的节点？ 嗯， 就我们能大概知道展现一些什么故事？ 其实好多人对他出家这个问题把他当作谜一样，然后几乎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给予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话，我是把他这个出家的原因推到小时候，因为他家里面是有这个氛围的。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也许当他还没有接触外界的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和母亲其实整天那个家庭那个氛围，包括他父亲就去世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招了一些和尚在《金刚经》，那是对他小时候最重要的一次影响。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受到影响了，因为那次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因为跟父亲那个去世也有关系，然后包括他的母亲一直就是信佛的。其实包括那个时候的好多人都是信佛的，就是比现在的人要强烈的多。然后那个我就从那时候他跟那个佛就是结下渊源了，然后一直他想就实现这个心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是在这里面有三个主力，但这三个主力都是非常温柔的。就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妻子，第三个是他那个国外带回来的第二个夫人。然后我跟演员打比方，就 说你说是阻力是吗？ 对，就是阻止他一次一次的出家。我说这三个人的这个主力也是出于爱，那个。我说他们就像三个丝绸一样把它系起来，但是留不下伤痕的，因为丝绸是光滑的。他的母亲的要求是等他死了再出家，然后他的妻子是要求他等两个孩子长大了，他那个日本夫人的要求是等他老了，就等我老了你才出家，就这个时间是无限期的了。因为父母巴不得都是长命百岁嘛。 所以他虽然是有这些阻力，但是他并没有听从他们，他还是很决然的出家了。 没有，他是等他们等母亲去世了，等孩子长大了，等自己的第二个夫人就是新郎伴娘了，然后他才出家。 他38岁，他的夫人不和孩子，夫人并不老，孩子也不会很大。 没有孩子，那个最大的已经18了，第二个已经14了。 就算长大了是吗？ 对，是长大了。是长大了。就是我觉得他其实他最大的那个爱其实就是慈悲。 梁先生怎么看？ 刚才洪秀老师说到这个是边缘化的这个创作， 这是原来人家对他的评价，显然他不满意，所以他 满意、 也满意， 比较满意。 但是我觉得倒是很有意思，因为边缘化的创作写的是一个边缘化的人嘛，但是只要您不边缘化就行了。 边缘化也没关系，但因为有的那个领域就必须有人去跟踪。就是边缘化也不能荒芜了，而且恰恰在边缘化的那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种子。因为我一直就认为做戏我是要把那个外面那个壳给打碎，然后里面的肉我是要剔除出去的，然后最后露的是核。核把核再打碎以后，里面其实是心，那个心就是种子。其实我觉得我要去做这种事情。 哎呦，您这是搞高尖的科技啊，造原子弹 是 吧？ 就 是 找了个种子， 就是把这种戏剧 中国 戏剧的这种形式更多样化一些哈。 就是文化，我觉得那个种子就是文化因子。 那么洪秀他这个红衣法师选取的他这种就是出家的，就他的这种佛缘哈，梁盼怎么看？ 他这个佛缘的话，刚才那个洪秀老师也说到了，他小时候呢的确是有 这个家庭的这个 因素， 有这个氛围，他的父母啊，尤其他的父亲，他的这个父亲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他的父亲的话呢，这个呢，做官呢也做得不小，也做到这个吏部主事。我们可能现在人觉得这个主事这个官好像听起来不大，实际上呢，在那个时候呢，啊，我跟这个清代的时候哈，这个一般来说，这个部里的官员呢是这个部长是尚书是吧？副部长呢是侍郎，还有各个司是吧？司长呢是郎中，副司长呢是员外郎。那么这个员外郎的这个下面的话呢，就是这些主事了。在清代呢，大概是六品官员，这主事是六品官员， 反正是不小的一个官， 不小的一个官了啊。然后后来呢，他有意思的是呢，他对生意还比较感兴趣。这是回家回到他们那个天津老家呢，他可以继承这个主业。做盐商去了，这是很有意思。然后这个人的话呢，他又非常的对于这个佛法又特别感兴趣。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翻版的弘一法师了。他爹也就是这个样子。他走的基本上是他父亲那条差不多的路。至于说他后来啊，他这个出家呀，有一个情感的因素围绕在琢磨，是什么呢？他生命中啊，有好几个重要的女人。这个第一个女人的话呢，就是最开始在天津的时候的那个一个艺妓啊， 唱戏的哈， 叫杨翠喜是吧？我印象中 对 吧？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这个现在人提到杨翠喜不多了，但是在当年，他的这个名气啊，跟什么赛金花呀、小旋风啊，对对， 小凤仙， 小凤仙了是吧？ 对， 他不亚于这两个人的。他是什么？他是唱那个，我们说的不好听的，就是在天津唱那个艳曲出身的。这个在这个娱乐场所唱艳曲出身的。他跟这个李叔同就好了。李叔同很欣赏他，但是后来呢，李叔同去了一趟上海那边，返回天津再去找他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杨翠喜呢就突然之间呢就消失了。后来打听，他已经被这个段之贵给把他买下来，卖给这个清代的一个权贵了。因为段之贵是袁世凯的一个得力干将。这个段之贵为了当官嘛。这个事情对弘一的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他是非常喜欢这个女孩的。 对，而且他那时候还经常指导杨翠喜唱腔啊、身段啊什么之类的哈。有共同的爱好。 对。 所以后来这个杨翠喜是被卖入官家，几经周折最后做了商人妇。 对。所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后来呢，他不是这个因为受这个打击吧，干脆就从天津搬到上海去了。搬到上海去了，又认识了一位也是这种风尘女子吧。那个这个女子呢跟她同姓，姓李。可惜呢，正在这个当头的话呢，母亲又去世了。这个母亲去世的话呢，搞得她对于这个红尘恋爱这个东西呢又灰心了。又跟这个女子呢又拜拜了。然后她跟拜拜之后，赶紧就跑到日本去留学去了。本来他跟这个姓李的这个女子的话呢，应该如果他母亲不去世的话，他这个恋爱过程会漫长的，会很漫长的。就因为母亲一去世，万念俱灰，这个恋爱啊、红尘这个东西觉得太没劲了。撒手跑到日本去留学去了。就这样。到了日本留学的话呢，好在又跟一个房东的，就是刚才洪雪老师肯定后来重点讲到这个日本妻子伏击是吧？ 她是人体模特。 对，就是因为房东的这个女儿跟她当这个人体模特。这样的两个人就好了。其实她应该来说，这个日本的妻子是最美满的了。她是有条件能够跟她长相厮守的。 对，她之前18岁的时候是娶了家乡的一个女子， 对， 于氏哈， 一个姓于。 对， 那完全没感情，这就跟我们那个胡适啊他们差不多的，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个典型的包办婚姻。所以呢，她到了这个日本之后的话呢，我觉得在日本那几年真的是，我印象中她在日本待了6年时间，大概是6年时间， 是从1905年 去的，对， 到辛亥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回来的， 嗯， 刚刚六年时间，这六年时间真的是对李叔叔来讲神仙一般的日子。 对，1910年他回从东京美术学院回学成回国的嘛， 对，又有这样一个日本的这么一个本地的这个女孩了， 嗯， 这个在照顾，所以。我其实对于作为一个男士来讲哈，我一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啊？他应该来说，在前两次这个爱情有一些挫折之后，第三次是应该是个巨大的补偿了。 嗯， 这个日本的这个女孩的话，我认为是个巨大的补偿。照我们常人来讲的话呢，是应该是能够对于这种现状啊，进行一个维护的， 嗯， 长久的维护的，但是。38岁，仅仅是不是啊？ 嗯， 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的，他回来没多久，到了1918年，也就这也差不多是6-7年左右的时间，他立马又来了个大幅度的转变。 嗯， 就是要死活要出家。 嗯， 而是死活要出家的这个，我 现在也是个谜，其实哈，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认 知。对对，我觉得这种世俗的这种情感啊，就是包括男女之间那个。还是满足不了他，我觉得最终的他出家的原因就是这一切，嗯，包括那个成就，在艺术上的成就都满足不了他。 对，我们在说他的这些情感经历的时候，并不耽误他在艺术上，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 对， 要说这个人真的是这一个天才哈， 是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就有的人他确实这种才能异于常人。 多少年出那么一次， 是 100年都出不了一个的那种呢。 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重复一下，然后接着讨论。 嗯。 畅念之间，品味大师传奇一生。近日以展现弘一法师李叔同跌宕人生为主题的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即将登上京城舞台。李叔同不仅精通绘画，对音乐也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敏锐，他所创作的《送别》至今脍炙人口。我们都知道《送别》的词是由李叔同所作，那么您知道这首歌的曲子最早来源于哪个国家吗？ A. 美国， B. 日本， C. 法国。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的戏票2张。来，大家加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的编剧导演洪秀以及文化学者特邀剧评人梁盼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弘一法师，聊一聊李叔同。那么刚才呢讲到了这部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有一条很重要两条很重要的线，一条就是他的这个，这个佛门之路哈，刚才也探讨了为什么，但是真的这种问题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为什么会在38岁的时候突然的就是皈依佛门，其实当时也蛮突然的，当时是好像有就是说是他是要断食多少天是吧， 嗯， 就是不吃饭就餐，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突然呢就在这个思想上呢有一个大的转变。 对，有一个短暂的甚至可以叫绝食，有个17天嘛，我印象中是不是17天。 嗯，反正是十几天。 嗯， 就是断食，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就突然的就要皈依佛门，家人啊朋友应该是挺震惊的。 嗯， 然后以至于后来他的这个日本的妻子带着孩子来见他都不见。 嗯， 是吧。 嗯， 一种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突然。 嗯， 就你要是觉得突然的话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出家了，所以他这个出家就成了个谜。 嗯， 但是我觉得他是准备了好久了。 哦，有这种准备是吧。 嗯， 哦，对。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在他的这个皈依佛门，从这个前半生的这种情感经历来讲很丰富，而他在这个艺术等等很多方面也有很大的这个作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他是在叫中国的僧俗两界， 嗯， 闻名于世哈，在近代的文艺领域里头也是无不涉足，诗词、歌赋、音律、金石、篆刻、书艺、丹青、文学、戏剧等等等等，都是非常有才华的。那么刚才这个洪秀说到还有另外一个主线，就是表现他在这个戏剧方面的这条线是吧。 话剧奠基者 啊，这个您给他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这里面有两个片段，就是再现了当年他茶花女的演出。然后至于他当年是怎么演出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相信那时候叫文明戏啊，还不叫话剧。我相信跟现在的话剧演出不是一回事儿。我昨天我就想到了，其实他在做中国戏剧。中国戏剧不是中国戏曲，因为他身上有中国戏曲的影子、 哦、 然后他再把西洋的东西融入、 嗯、 他做的是中西方融合的中国戏剧，是大戏剧的这个概念、 嗯、 啊，不是现在话剧，因为现在的话剧是后来是洪生定义的， 嗯， 而且现在的话剧演员就包以前的话剧演员他是有过金昆的熏陶的， 嗯， 所以如果说演一些有金昆的那些角色的话肯定没问题，但是他也没这么演过， 嗯， 就话剧演员也没这么演过、 嗯、 但是我觉得李叔同早期的那个文明戏应该是中国戏剧啊，不是中国话剧，是因为我们后来的从业人员因为他不具备戏曲的那个科班的那个经验， 嗯， 所以就演的比较专了，比较特别专了，因为话剧就非常专业了，是一个 嗯， 这是我想恢复到最初的我们创始人所要呈现的那个状态，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 嗯、也就是说您在剧中也要展现他来如何引进和以及怎么来演这 部对 茶花女， 我是以京剧男旦的元素多一点、 哦、 因为他是京剧的， 嗯， 然后他以他的那个经验演出经验，他如果演一个女性角色的话肯定要借鉴中国男旦的那个经验的， 嗯， 但是现在的话剧演员是无从借鉴的， 嗯，所以这部剧它就是不单单是就是弘一法师这部剧是一个跨界融合剧，也是展现了这个李叔同的跨界和融合， 对对对对，我就试着通过这个戏来再现他当年那个话剧的那个呈现， 哦，那就是所以说如果那他那个时候比如说您做过一些考证或者是在这部剧中是有一些演绎的吗？ 我觉得我不是演绎，我写任何剧本，包括是这个，我都不是以虚构的方法， 嗯， 也甚至都不是以想象的方法，我是以那个，就像破案推理的方法，就是比如有的事情是既成事实，肯定是这样的，经过考证是对的， 嗯， 那么我就根据这既成事实来推它的往前推往后推， 嗯， 就推出它的原因和推出它的结果， 嗯， 然后我认为如果不是这么演的话。目前我想象不出来，甚至别人也不可能给我一个更好的那个说法。 嗯， 洪雪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是最接近于真实了。 对对对，就目前为止， 真实的话， 目前为止，就我觉得我这种应该是最接近于真实，因为我是根据他前因后果推的。 哦，那么说到他的这个艺术成就呢，刚才我们一直不断的放到的一首歌，我想大家也很熟悉，《送别》哈。 嗯嗯。 那么在这个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里头，也有这首歌。网友黄昏的青蛙就说了，《送别》这首歌太好听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还学过，当时就学的这个词儿啊，写的是特别的美， 嗯， 所以。这部剧里头《送别》这首歌也是这个剧中的这个音乐哈， 嗯，关键时刻就会作为背景音乐出现， 对，那么哦，它是作为这个背景音乐出现哈， 嗯， 现在我们给大家放的也是它作为这个背景音乐。其实说到《送别》这首歌呢，它写的这个背景也很有意思，梁盼先生跟我们说一说。 是啊，这个音乐的话呢，很多人呢，啊， 嗯， 他乍一听起来都认为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把它弄出来的一个曲调 啊， 乍一听都这么认为。实际上啊，它最开始啊， 嗯， 还真不是我们国产的，它不仅不是国产的，它还是经过几道的贩子才贩到中国来的。 哦， 最开始呢是美国的一个是也是一个类似于李叔同这样一个很牛的一个人， 嗯， 又是搞企业的，又是搞文艺的， 嗯， 这么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做的这个曲子， 嗯， 啊，他的那个曲子的话呢，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差别不大， 嗯， 差别不大，啊，甚至包括他的词的内容啊， 嗯， 其实也就是他的词的，他的歌名就是梦见母亲和家乡， 嗯， 他的词就是梦见母亲和家乡， 嗯， 那个。内容其实跟我们这个长亭外啊古道边的这个也是差不多， 感觉是类似的， 感觉也是类似的， 嗯， 好，这个歌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第一次传是传到日本， 嗯， 这个日本人啊他跟我们中国人大概也真的是同种同宗的啊， 哎， 所以他听这个东西也很有兴趣， 嗯， 因为这个 其实美国的这个音乐啊，最开始的话呢，类似于有一点乡村音乐，美国的乡村音乐的那个味儿，日本人呢就觉得这个味儿很好，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呢，我们李叔同到日本一留学，这家伙一听这个歌也不得了， 太美了 啊、也来劲了。 嗯， 最后呢就找了一个机会，找机会大概是很晚了，到了这个1915年的时候。 嗯， 当时的话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叫许幻元。 嗯， 就是许幻元也是他们那帮人啊，都是很奇葩的一帮人啊，都是一些富家公子。 嗯， 一起呢就是天天风花雪月啊，当年的啊， 嗯， 就是搞戏曲文学的研究啊。为什么刚才说他是这个李叔同是天才啊？这个天才有时候是玩出来的啊。我虽然说不能说这个道理啊，尤其是搞文学艺术的天才， 嗯， 在那个年代他是要玩出来的。 嗯， 像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那不是天天关在家里，那是后期他关在家里。早期人家曹雪芹也是、这个、 经历丰富，已经足够写这本书了。 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弘一法师一样的，有这样的经历。 啊、 这个许幻元呢，一下子突然之间跑来告诉这个李叔同说。哎呀兄弟啊，完蛋了，我家破产了。 嗯， 我呢也不能在这待了，我得走了。 嗯， 然后说完，许幻元也是个很有性格的人，没多说什么，就告诉他我家破产了，我待不住了，我得走。 嗯， 就跟我们的李叔同和他的那个日本妻子拜拜了。这一下就把李叔同的这样一个性子给疗法起来了。许幻元走了之后，李叔同就赶紧自己写了一首词，谱上这个我们日本和美国的这首曲， 嗯， 就有了我们的送别。 送别 嗯、昨天晚上我听送别， 嗯， 我在电脑，我快十一点钟了，我还在听这首歌，听得我潸然泪下，洪秀老师， 是的， 潸然泪下，想起他出家， 嗯， 想起他的几次恋情，想起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天才式的文艺人才，但是最终选择的道路。又是很多跟胡适啊鲁迅又完全不同另外一个路数的时候， 嗯， 我这个眼泪忍不住的就流下来了。嗯， 李叔同真的是在很多领域啊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在音乐领域他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的音乐启蒙者， 嗯， 那么绘画他又堪称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戏剧方面他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书法呢他是近代的著名的书法家，而篆刻呢他又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的成员，在教育方面他也培养了一批名扬天下的艺术家，所以说他的故事真的是说不尽道不完。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接着来说一说在弘一法师这部剧中又如何化繁为简，怎样优雅的呈现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清明小长假从明天开始哈，是5号6号还有7号8号，一共这4天，我们会为大家推出一个清明的特别节目，一起了解一下。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三，农历2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总的来看，午后到夜间有降水，请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驾车注意安全，外出注意添衣保暖。今天有降水，所以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唱念之间，品味大师传奇一生。送别曲调取自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西就采用《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为旅愁的歌词，而李叔同做的《送别》就是取调于犬童球西的这首歌。送别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完美，歌词以长短句结构写成，语言精炼，感情真挚，意境深邃。歌曲为单三部曲式结构，每个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第三乐段完全相同，音乐起伏平缓，描绘了长亭、古道、夕阳、笛声等晚景，衬托出寂静冷落的气氛。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A 美国。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除了写歌，李叔同和话剧还有着不解之缘，被称为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参演的话剧是一部国外的名著，您猜猜是什么？ A 简爱， B 呼啸山庄， C 茶花女。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美国。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们这个香蕉老师还说呢，这曲调取自于这个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李叔同留日期间，日本歌词作家这个犬童球西又采用了《梦见家和母亲》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李叔同是作于1941年的《送别》，取调于这个犬童球西的这个旅愁哈、啊，然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来，这个梁盼老师来给我们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就80吧。 选80哈。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特别有讲究。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作曲家呢是死于1880年。然后呢，我们的李叔同呢，弘一法师生于1880年。 哇哦！ 因为曾经有的人做过类似的感慨，就是说，一个美国的歌曲为什么跟我们中国的弘一法师有缘呢？那就是因为美国的那个人刚好死的那一年呢，我们弘一法师诞生了，缘分从美国，从大西洋的彼岸来到了大西洋的此岸。 80哈。好，我们的编辑来数数。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李叔同最早参演的一部话剧，国外的名著是什么？简爱、呼啸山庄还是茶花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的戏票2张，您可以去现场感受弘一法师的才华与智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编辑选出的第80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魔宝宝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一年二年，扬起了头发， 三年四年做起了人家，五年六年讨一个婚家，七年八年养一个娃娃。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特别邀请到了跨界融合剧《红衣法师》的编剧导演洪秀，以及文化学者，我们节目的特邀剧评人梁盼先生，带我们走进半世文人半世僧李叔同的传奇人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清唱的这个唱段，实际上就是这部跨界融合剧里面的，是吧？ 嗯，对，是一个插曲，它是那个伴着那个舞蹈的。 嗯，这个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表现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那个就是他想出家，但是最后母亲是不允许的，母亲就等我死了你再出家，他就没有出家。但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他的妻子结婚了。就是用这一段，然后加上那个戏曲化的舞蹈，然后把他那个婚后的生活，然后很概括的，很概括的，对，就浓缩了。 所以说您这个跨界融合剧就很有意思，它除了这个主人公他们就是这些演员之间他们通过这种语言来表述之外，还有通过这样浓缩的这种清唱的唱段来表现哈， 对 岁月的这个更迭以及生活的变化。 对 啊，这个很有意思。那么除了用这种清唱之外，还会用到刚才您也谈到还有京剧的一些念白是吧？ 就继续念 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戏曲的元素融入在这部剧里面？ 比如我举个例子，然后那个演员可能比我读的那个表现力更好，但是就基本上原则是这样的，就是把话剧和戏曲的就是台词处理进行融合，然后还有甚至有些大白话都融进去了，然后我就读一段，这句话的就是把我把人生无常，人生无常，如果抱病而亡，想不抛弃又怎么能够呢？是他的一句话，然后我是处理成这样的：人生无常，如果抱病而亡，想不抛弃又怎么能够呢？ 好， 就是在这一句这个话里头哈，有好多种表现形式。 对，但是中间是没有给你单独起缝的， 无缝衔接， 无缝对接，就是有的观众就觉得是无缝对接。而且这种处理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其实一开始是技术活，然后我在琢磨这个字怎么说，但肯定最后就说这个字只有这么说比那么说合适，更好， 很有意思吧？ 它里面有那个老生的东西，有那个其实你看，包括如果就是大白话，如果，然后抱病而亡就是京剧的东西，然后想不抛弃又是那个普通的那语言。 我洪晓老师啊，我知道您为什么喜欢用这个念白了，因为啊，那个很多念白啊都是这个咱们这个京剧中的念白啊都是湖北腔。都是湖北话， 我跟湖北是有缘分的。 您这口音，它就是湖北口音， 所以您带了私货。湖北人，所以听着尤其的感到亲切。 对对，京剧中的念白我们听得懂，很多北京人他不是怎么是这个口音，但是我们一听。这是湖北话那个口音 大家感受一下梁盼先生这口音和念白的这个关系 就是我这个话 其实现在好多那个写过去的一些戏和别的类形式的那个作品，就现在你甭管说怎么去还原化妆上怎么高级的那个化妆术，但你觉得他们出来那个形象都没有民国风，所以这跟他的言行是吧，语言是一方面，其实这么处理其实你是很明白的，就是他那个半完半摆的那个感觉哈，其实挺适合那时候的人的。 他是有一种用语言的这个形式，让你能够稍稍的脱离 当 下， 回到过去那个文化氛围中。 对，而且呢，在话剧舞台上， 我们只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如果你用别的形式的话呢，尤其是对于洪秀老师而言的话，用别的形式也可以，但是又脱离了他做戏剧的整体的风格。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种方式是最适合洪秀老师的、嗯、因为如果按照别的导演的路数的话，那很简单，那就是通过舞台的布景， 嗯， 以及人物的这样的 穿着 打扮， 嗯， 它是可以完全来体现的、 嗯、 但是这与您的整体风格又是格格不入的， 对、嗯、 所以呢您选择了一条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就这样的。 嗯, 嗯，很有意思哈， 嗯， 不单单是就是这种舞台的这种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语言的这种表现的形式，而且呢还在剧中用到了很多传统的乐器，这样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两个乐器是什么。来，洪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第一个是埙， 埙啊、嗯，悠扬的这个声音。 嗯， 这埙的声音总是给人一种比较悲凉的感觉。 很悲很悲。其实我比较喜欢埙和阿阿呼、嗯，就是他们俩都是很悲的。 嗯，然后第二个 后面是其实是 锣鼓点的 京剧里面的一段锣鼓点。嗯， 哦，在这个融合剧里头用到这些传统的乐器，这些传统乐器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中国 戏曲里面 中国戏曲很 现有 特色的哈， 嗯嗯 啊，那么这个像埙，比如说我自己想应该是在剧中衬托这种剧情的氛围的这种是吧？ 就是他母亲去世，他母亲生他那个时间，我没有去展示女人生孩子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拙劣的， 嗯、 我通过这个埙把女人生孩子那个。很艰难那个东西给弄出来， 哦、 然后其实在这句话前呢，我可以把这个就是说一下，就当时那个展现， 嗯， 就是以几句话就跟母亲的对话，就把他出生这个东西就表现了， 嗯， 两生我那天是秋天，两生我那天。天高云淡，风清月白，两生我那天，就是最后你个天没说完以后，这埙就进去了，就是很凄厉的那种感觉。 嗯， 说到这个埙呢，我还真想再补充一下。 嗯， 这个埙呢，我曾经专门听过埙的演奏。 嗯。 这个埙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是用陶做的、 嗯、 那个东西。陕西那边尤其爱这个东西。 嗯， 贾平凹的小说里面屡屡会出现的。 是 贾平凹的小说里面， 嗯， 总是出现这个埙的音乐在城墙上面啊、 嗯。 所以，刚才洪秀老师说到，刚才也念了一段，又加上这个埙的这么一种衬托的话。这个意境就非常好了，我现在在想象这个画面 的这种氛围啊， 嗯， 这埙这个东西真的是听的人发麻的，有时候。 对， 嗯、 对，他的母亲跟他往那个后去走的时候，他的灯光是慢慢消失， 嗯、 一开始是半个，因为那灯光本身是存在的、 嗯。 他走到灯光外面去的时候，他等于阴阳的东西，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是黑暗的，在黑暗里面，这个他的身影没还在延续，两生我那天、 嗯、 在黑暗中， 嗯、 然后同时埙介入， 嗯， 就是他的话还没完的时候，埙的介入， 嗯 嗯, 嗯。 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对于这部戏应该也有很多这个期待哈。对于这个弘一法师呢，他这部剧呢也不是首演了，2004年就已经有演出了，而且之前呢，应该说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好评，比如说。我看这个北京晚报就说过，说这个丝竹板儿埙发出清冷的声响，令人骨寒，演员们或精白或韵白的清晰台词，如同剪影般的清爽形体，在这干净的止余下空气的舞台弥漫开来，一转身一停顿之间就完成了时空转换，让人对戏曲的自由拍案。嗯，到底这出戏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大家只有到现场去感受了。洪秀最后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一轮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嗯，那个就是这个月4月10号、11号在龙福小剧场演出、 嗯， 就是其实没几天了。 对，4月10号和11号啊，两天在龙福剧场演出。其实上一轮我看刚刚演完 是3月27号、28号。 嗯嗯，那今年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这个打算吗？演出的？ 本来我就想那个，因为去年也演过这个戏，然后我估计可能爱看他的观众也看的差不多了，结果我没想到好多朋友没有买到票，就是甚至就是，我记得上次那个演出是半个月之前就没了 啊， 这个好像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就没了 啊，所以大家还可以再来关注一下哈，如果以后还有演出的话，今天还有两张票送给大家，来先选一下幸运的朋友吧，我们要赶紧 好的 十一，为什么呢？ 因为其中有一场演出是11号，还有我的戏里面有一个台词是红衣念的，就是一无所有一身轻松，两个一。 好，我们来揭晓 一 下这道题的答案。 唱念之间，品味大师传奇一生。1906年，李叔同以李岸之名注册，考入了东京美术学院油画科，与同学曾延年等人组织了春柳社，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也正是在这个期间，给自己取了艺名叫西霜。1907年2月，春柳社首演《茶花女》，李叔同在其中饰演茶花女一角。日本戏剧权威松居松翁在现场看了表演，惊叹于李叔同扮演的女主角优美婉丽，远超本国的排优，便兴奋地跑到后台找李叔同握手致敬。这出戏也是中国话剧实践迈出的第一步，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茶花女，您答对了吗？ 那么这道题呢，我们也选出了第十一位答对的朋友，你若安好，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弘一法师去世之前留给弟子这样一首诗，问于何事阔耳王言，华之春满天心月圆，春满花开皓月当空，心中一片宁静安详。无论他的人生如何跌宕，他的最后时光都是如此的宁静祥和。这样的传奇人物穿越百年，以另一种形式站上舞台，会带给人们怎样的感受呢？不如去剧场来品味一下吧。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洪秀和梁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了解了弘一法师李叔同，了解了这部跨界融合剧，谢谢二位。 关老师再见。 好，谢谢。好了，那么明天开始呢就是清明小长假了，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清明小长假的特别节目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带着大家在电波中游山玩水，也敬请您关注。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郝爽，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说到健康养生啊，那肯定是药补不如食补，而食补的首要关键则是健康、安全，还要全家老少都能吃的养生食材。 是， 就比如生活在200米以下的深海冷水深，那虽然个头不大，但每天穿梭于海底珊瑚岩石之间，以捕食海洋浮游生物为主，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造就了它非同一般的生命力，这就是鲜与鲜的进口野生海参。 是的，那今天享购时间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的野生海参给北京听众们品尝一下，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与鲜一级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但今天享购开春特惠，3.5折裸价直购，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就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了。热线是4007106。